气压狮子山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在北纬17.3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狮子山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并有所增强。在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除非狮子山进一步显著增强，或者是采取较为更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狮子山相关的大雨和狂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此外，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在今晚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小时，昂坪、横澜岛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8、69和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5、75和75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偏东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和戴娇凤开始在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说逢商必奸。他们为了抢生意竟然出毛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慢慢看，国剧830，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自梦中苏醒，在音乐中迎接新的一天，早上步履轻盈，晨光伴随，安定心神，愿你每天有个自在早晨。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陈永业为你主持自在早晨。 真系好重啊！但系冇办法啦，知识都系沉重 嘅。其实睇书咧就唔一定要睇实体书嘅，只要上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语文字约会网站，就可以睇到唔同主题嘅文章。最重要，仲有五台主持同图书馆大使声音演绎添啊！喂，辉，你去边啊？ 我要赶住去同文字约会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漫渐散去，声再现，雨线飘断，似我的脸，热泪聚满面。然而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可保持。似你的脸叫我温暖，着我抱持。 好啦，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吹偏东嘅强风啊，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咧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咧天色系好转，天气系干燥，早上系稍凉嘅。室外气温而家系25度。相对湿度94%。再次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都生效。听过咧有罗文嘅几许风雨之后，我哋有叶倩文嘅出现。 一次收起所有感慨，最合或是从来无应该不应该，心底中不可说活就爱，却也笑着面对未来。即使我哭过，伤得不太好过，泪滴后亦无怀疑，他朝可精彩。全兜兜转转，仿佛永远等待，始终相信灰暗当中仍全缤纷。若在一生当中敢恋亦敢爱，或我知一天必可找着爱。就算兜兜转转，仿佛永远等待，始终相信总会等到情深者。在人海，每次爱没法预计未来，始终我相信当感恋与感爱，活着就是完全无可比的精彩。谁开，却也灿烂去面对未来，只好再一次收起所有感慨，最合或是从来无应该不应该。即使当你我与他在人海，每次爱没法预计未来，始终我相信当感恋与感爱，活着就是完全无可比的精彩。 叶倩文，春风秋雨啊，嗯，冇错，而家真系秋天嘅季节咧，都仍然有风有雨嘅。十月仲打风噶，真系噶，唔系讲笑噶。不过咧，天文台话会唔会有机会上到再高一个层次嘅风球咧？即系大家都可能好想嘅八号咧，系嘛？其实我就唔想嘅。细个嘅时候咧，就觉得八号风球好啊，唔使翻学啊咁啦。咁但系原来大个咗就发现咧，八号风球真系好多问题发生，亦都会有引致人命伤亡啦。咁啊，财产亦都会有机会即系因此而即系减少啦，因为你可能会即系整烂啲嘢咁啊。咁啊，越大个咧就越唔中意呢一个打风嘅时间。咁当然啦，咁呢啲你冇得话中唔中意嘅，即系佢呢啲系即系唔可以话我唔中意佢就唔嚟噶嘛。咁唯有咧就系做好呢个防风措施，特别咧就系即系远离呢一个岸边啦。所有嘅水上活动真系唔好去玩，唔好去试，唔好去睇浪。下雨嘅晚上，梗系留喺室内，有咩好做？梗系听歌啦。听乜嘢？梗系听清晨爽利啦嘛，系嘛？听下刘德华唱《下雨晚上》咪最好咯。 下雨晚上，情绪酝酿，记挂你在何方？夜里四荡，无语远望，带醉暗骂狂妄。人潮来又往，想你在何？自信的眼光为谁乱看？谁人明白我痴爱未忘，每天独来独往。下雨晚上，无语眺望，两眼有泪盈眶。自你去后，无数晚上，我已躺在迷惘。下雨晚上，无语眺望，两眼有泪盈眶。自你去后，无数晚上，我已躺在迷惘。是你温柔我的痴，却会变意留不住。清风可否回全情意？变真挚，下雨晚上随意四望，满脑印象摇晃。夜雨似在和我说着，快快告别迷惘。是你温柔我的痴，却会变意留不住。清风可否回全情意，转角未变真挚。下雨晚上随意四望，满脑印象摇晃。夜雨似在和我说着，快快告别迷惘。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天文台在清晨4点40分发出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热带低气压狮子山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按照现时预测，狮子山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并有所增强，3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除非狮子山进一步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更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教育局表示，由于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昨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苏黎世会晤。沙利文说，会谈富有成效，认为是有真正的机会展示不同的观点和动机。在涉及台海的讨论，沙利文认为双方态度强硬和直接。沙利文说，双方有需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处理双边的紧张情况，避免以往透过激烈的方式讨论。沙利文认为会面尽了最大努力创造条件，在中美竞争之中得到负责任的管控，不会转向冲突或者是对抗。日本千叶县西北部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报20多人在地震中受伤，其中人情况严重。地震在当地昨晚10点多发生，首都圈震感强烈，东京都有建筑物剧烈摇晃，上野区有建筑物的墙壁倒塌，没人受伤。关东地区6000多户停电，东京都和千叶县多地有水管爆裂。地震期间，东京都山手线电车和地铁全线暂停服务，竹立区有铁路行驶途中紧急刹停出轨，多名乘客受伤。新干线多条的路线部分车站停电，乘客要紧急疏散。羽田机场的跑道部分封闭。气象厅说，今次地震没有海啸威胁，但警告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发生同等强度的地震，民众应该加强防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54点，升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9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5， 日元 11.64，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256， 人民币 6.455，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3。 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1755.29 美元，卖出 1756.2 美元。天气方面，天文台在凌晨4:40发出3号强风信号，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热带低气压狮子山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清晨5点，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在北纬17.3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狮子山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并有所增强，在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除非狮子山进一步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更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狮子山相关的大雨和狂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此外，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在今晚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保持警惕，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在过去一个钟头，昂坪、横澜岛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8、69和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5、75和75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偏东的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的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

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各热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恋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粉光的分散，再刺激我的眼。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us a little time， 请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重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不要将风雨驱散 ，Just give us a little time。请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重投入我怀抱里，这一吻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 朦胧夜雨里，我哋有梁朝伟嘅歌声。近排咧喺呢个公仔箱上面咧就见翻，哇！佢咧几廿年前咧就做呢个儿童节目嘅时候嘅样子，同近排咧睇佢套电影嘅样咧，都系仲系咁有型、咁靓仔啊！当然啦，佢嘅演技咧亦都越嚟越老练啦。时间嚟到早上5:43啊，咁啊再次提提你啦，咁啊呢一个嘅三号风球现正生效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仲有雷暴警告都系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5%。今朝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我钱佩佩。今朝有风有雨啦，所以呢佩佩特别揀係一啲同雨有关嘅歌曲。唔知有冇你心嗰首呢？ 携同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意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

于我，却别去留下我，冷雨里呼喊着多么爱你， 破碎的一颗心，夜的暗灯，呆立夜雨里，似一个落魄人。骤雨轻歌，仿佛逼我今天不要等。无奈心里决意等那梦里人。雨里一双身影，似雨慢慢而跟。后望见你散里紧抱着那人，热炽拥吻，心中悲痛匆匆转过身，凌乱风雨带走当天足印。相恋的稀奇，你话过永远永远属于我，却别去留下我，冷雨里呼喊着多么爱你。 我哋有李克勤嘅歌声啊，风雨夜归人啊，朝头早啦，就快到六点钟啦，咁啊又有风又有雨嘅，咁啊如果未翻屋企咧，就应该要嗱嗱声啦，系嘛？应该出边嘅天气都麻麻地，出边三号风球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呢个雷暴警告咧，全部都系生效啊！成日都话咧，一啲同落雨有关嘅歌曲都系比较悲惨啲嘅。成日都觉得咧，落雨好似好忧郁、好抑郁咁样。 曾是知心有共你的情谊，从未变异，凭无尽的真挚令这生无怀疑，寻获意义。当天分开，心里记住，一生知己不太多。我说愿快些再遇，彼此再可倾诉着两心尽处。想起初中的圣诞树，一起散步中看书。呼啸在山中避雨，沉闷中的你共我的情人，平静接近，完全是他声线令你心和灵魂同样震撼。这一封信愿我宽恕， 知，今天你可知道夜里总下雨。情人还是放任，怎么仿佛不再记住，一生知己不太多，你却愿上演这故事，今天这一封信愿我宽恕，怎么给他双眼接住，怎么甘心伤我心，你说愿我摆脱往事，天你可知道夜里总下雨，你说愿我摆脱往事，今天你可知道夜里总下雨。 今天夜里总下雨，我们有陈慧娴的歌声。 恨亦爱恨难明，奈何轻已一去不见影，情缘一朝方心挂念，离愁夜雨点声不愿听，夜雨声倍感往事无情，夜全冷暗低唱悲怨声，难忘伤飞燕依稀往事，愁长断我勇襟珠泪轻，谁怜悯苦相思归泡影，千般愁向苍天悲怨鸣，愁成困独孤单悲冷清，鸳鸯难忘再见泪盈盈，愁长断我勇襟珠泪轻，谁怜悯苦相思归泡影，千般愁向苍天悲怨鸣，愁成困独孤单悲冷清，鸳鸯难忘再见泪盈盈，鸳鸯难忘再见泪盈盈。 许冠杰嘅夜雨声啊，确实咧，寻晚咧，哇，得力得啦，得力得啦，嗰啲雨咧打落呢一个嘅玻璃窗同埋呢个冷气机嗰度咧，就觉得哇，好嘈好嘈啊！咁但系咧，又觉得有啲节奏，又觉得好似陪住自己瞓觉，又好似好得意咁样。诶，总之点都好啦，今日都系要落雨同埋有风噶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最紧要就系咩啊？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再见。 预报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七至八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七至八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七至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咧，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无论有风有雨都好咧，我都会准时翻到嚟电台为你主持今朝早嘅节目嘅。咁啊，点解有风有雨咧？大家都知啦。如果你啱啱起身话俾你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0月8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9月初3，有一个节气嘅就系寒露啊。好，咁啊，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个健健康，仲有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今日讲呢个话题咧，我都觉得咧，就算你系咩年纪嘅朋友咧，都应该要了解清楚嘅，因为始终咧都系一件嘅大事嚟嘅。咩意思咧？就系要大家有谂清楚，有冇需要做呢个平安三宝？究竟乜嘢系平安三宝咧？特别系哥哥姐姐。别要留意留意啊！谂起落雨嘅歌，好快就今朝早谂起呢一首，点都要播俾你听。雨丝情愁，谭校长嘅歌声。 滂沱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何妨人尽心，盼冲洗去烙印。前行夜更深，任街灯作状地怜悯。多少抑郁，就像这天色昏暗欲沉。看，四周都漆黑如死寂，窗中透光一丝奢望。但愿你开窗发现时，能明了我心。我却妄想风声能转达，敲敲你窗，可惜声浪被大雨遮掩你未闻。朦胧望见他在窗中的背影，如何能获得再一睹你默魂。情未放低，在心中作祟自难禁。今天所失，就是我毕生所要觅寻。我已经将欢欣和希望交给你心，灯光熄灭，就没法修补这裂痕，如长堤已崩。我夜黑的空虚和孤寂，只许强忍，不堪追问，为着你想得太入神。看，四周都漆黑如死寂，窗中透光一丝奢望，但愿你开窗发现时，能明了我心。我却妄想风声能转达，敲敲你窗，可惜声浪被大雨遮掩你未闻。我已经将欢欣和希望交给你心，灯光熄灭，就没法修补这裂痕。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五，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身边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今天沈医生要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就叫平安三宝。 嗯。 是什么来的呢？ 大家唔知有冇听过啦？平安三宝咧，即系喺我哋中国人嚟讲咧，可能又未必好想提啊。不过咧、嗯，我谂现今咧吓，无论个社会进步啦， 好 open 噶啦， 医学进步啦，大家都去开放嘅吓。咁、嗯、啊，平安三宝系咩嚟嘅咧？其实就包括三样嘢，包括咧我哋所谓平安纸，即、就、系、是、我哋所谓嘅遗嘱啦、 嗯。 包括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呢个持久授权书、 嗯、 啊，即系英文咧就系 enduring。Power of Attorney 啦 ，EPA， 咁、嗯、最后咧嗰一个簿咧就系、是、叫做预设医疗指示、 嗯、 Advanced Directive 啊，咁咧就佢哋咧三样嘢咧都有唔同嘅功效。咁点解拎出嚟讲咧？其实因为我哋越嚟越多见到咧，就系、是、社会里边无论长者啦，又或者甚至系中年嘅人咧，当佢哋即系嗰个生活上、经济上啊，又、嗯、有啲自己嘅资产啊咁样咧，一旦当佢遇到一啲事，譬如意外啊，又或者佢身体有疾病啊，又或者佢精神出现一啲嘅障碍嘅时候咧，令到佢处理唔到呢一啲，无论佢自己嘅资产、财产，一啲嘅经济上面嘅运作，又或者咧佢自己对于自己嗰、那个医疗上面嘅一啲嘅期望咧，可能佢都已经。在某一个阶段咧，佢话唔到事啦。 嗯。 啊，咁如果咁样嘅时候咧，其实原来可以咧预早喺佢个人仲系好健康啦、好精灵嘅时候咧，可以讲定一啲佢自己嘅心愿。 嗯。 讲定佢自己一啲嘅心目中嘅分配佢无论资产上边啦，去帮自己制定一啲医疗嘅指示上边都可以有份参与 嘅。嗯。嗱，我哋最常听到嘅咧就系所谓嘅平安字啦，就即系话将你嘅财产系点样分配，系我哋一路以嚟觉得平安字系即系目的系做呢样嘢，但系其实平安字除咗讲你嘅财产之外，其实都可以写好多嘢落去嘅，系咪？ 嗯，冇错啦。咁但系咧，一般嘅平安字即系我哋所讲嘅遗嘱咧，主要咧都系讲紧一啲我哋嘅资产， 嗯、 我哋咧即系无论我哋嘅金钱啦， 嗯、 我哋嘅物业啦等等啦吓、嗯，一啲同钱有关嘅、 嗯， 我哋喺过身之后。究竟怎样去到分配呢、 嗯、 是给哪些家人、啊、又或者会不会给一些机构、啊嗯、样如果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期望的时候最好在我们还是很清醒很精灵的时候做了一些法律文件、 嗯、 令到呢在我们真的没办法做这些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后人、啊、又或者我们的亲人、啊、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到执行呢一啲咁样嘅指示咯， 嗯，咁但系如果朋友仔就已经系喺医院度，已经系病得好严重嘅时候，佢又想立一张嘅平安纸嘅时候，系咪都需要有一个医生去证明佢嘅精神状态系适合立呢一个平安纸，先至成功咁样立到呢张平安纸嘅咧？ 冇错啦，基本上咧分两个情况啦。如果佢本身系精神健全啦，同埋神志清醒嘅一个人嘅话咧，佢就可以按呢一个嘅法律咧定遗嘱啦，或者咧佢可以交俾律师帮佢办理嘅。咁、 嗯、 但系第二个情况啦、就是，就系如果头先你咁讲啦，个当事人咧系患病在床嘅、 嗯， 或者一啲比较长时间需要接受治疗嘅一个病人嘅话咧，佢喺订立遗嘱之前咧，就需要医生咧去到证明咧佢立遗嘱嘅时候咧个神志系清醒嘅。咁、 嗯、 所以咧，佢做呢、這个。遗嘱嘅时候系需要有医生喺度证明佢嘅精神健康，系啦。咁同时间咧，亦都系立定遗嘱嘅时候咧，需要有两位嘅见证人嘅。咁、 嗯、 而当中咧，嗰个受益人啦，同埋佢嘅配偶咧，就系唔包括在内嘅。 嗯，嗱，咁啊，除咗平安纸之外啦，头先你亦都提到有一样叫持久授权书， 嗯、 究竟系咩嚟嘅咧？ 系啦。持久授权书咧，究竟系啲乜嘢嚟咧？有时我哋都会听过，可能话当我哋唔得闲去到处理一啲我哋自己嘅事务嘅时候，譬如攞一啲证件啊，又或者办理我哋银行一啲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签一啲叫做普通系啦授权书，一啲普通嘅授权书， 系、嘛？委托下边个咁，身份证号码系乜嘢？跟住然之后签个名咁样。 冇错啦。咁、但系咧，一旦如果我哋 個人咧唔清醒啦，變得啊，萬一會突然間中風啊，又或者咧突然間個頭腦咧就混亂咗啦，咁樣嘅時候咧，呢一啲嘅授權書咧就已經失效噶啦，冇效噶啦。咁但係咧持久授權書咧就幫到我哋做呢樣嘢啦，即係話咧，當我哋仲係好清醒、好精靈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簽呢一個持久授權書，去到委託一啲我哋信得過嘅人。去到帮我哋喺一旦我哋神志唔清醒，咁咧就可以有呢一个嘅委托人咧帮我哋去到决定究竟我哋嘅资产啦、我哋嘅财物啦，究竟点样去到处理咯？ 又需唔需要话要揾呢一个嘅律师先至可以写得嘅咧？定系又需唔需要喺神志清醒嘅时候，又要需要有医生去做呢一个见证咁样嘅咧？ 冇错，基本上咧签呢个持久授权书咧，就一定要喺当事人咧嗰一个神志清醒嘅时候先至可以做嘅。当一旦当佢咧神志唔清醒嘅时候，就冇办法做呢一个授权书噶啦。咁做呢个授权书嘅时候咧，有个要求嘅，就需要有一位嘅医生同埋一位嘅律师咧，去到做见证嘅。个医生咧，首先去到叫做判断咗啦，呢一位人士咧个神志系清醒，好清楚自己做紧啲乜嘢嘅时候，咁就会签名。咁喺个医生签咗之后咧，随即咧就会有一位嘅律师咧，就帮佢订立一份嘅文件。而医生同律师中间嗰个相隔嘅时间咧，唔可以超过28日嘅。其实就越尽早越快做咧，就系越好嘅。 好啦，咁啊，除咗呢个持久授权书之外，仲有一个叫预设医疗指示。咁又系咩嚟嘅咧？ 预设医疗指示咧，即系话当事人咧吓喺佢清醒嘅时候咧，预先讲明。万一咧自己患咗一啲比较末期嘅病啊，又或者真系万一真系不幸成为一个植物人嘅时候咧，佢可以点样去指示一啲医护人员咧，用唔用一啲卫生嘅治疗咧去维持佢个生命？咁 嘅意思即系急唔急救或者系 插喉啊，又或者用一啲即系维持住佢生命嘅仪器啊，去延续佢个生命咯。咁呢啲咧都可以系喺个预设医疗指示嘅表格里边咧，系去到定名嘅。 你讲嘅表格系咪即系话揾医院就已经问到，定系都系要揾专业人士去攞嘅咧？ 一般咧而家现今嚟讲咧，医管局咧就已经有一个订立咗嘅预设医疗指示。嗰張嘅表格嘅啦，當中咧就有曬一啲嘅即係指示啦。究竟即係我哋要啲乜嘢嘅喺我哋神志唔清醒嘅時候啊，又或者末期病患嘅時候咧，我哋個意願係點樣接唔接受某一啲嘅維持生命嘅治療啊？咁樣嚇，咁就可以定立咗咯。咁咧當中亦都係需要兩名嘅見證人嘅，咁包括係醫生喺當中嘅。 嗱頭先所講呢個平安三寶、平安紙、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如果都冇辦妥，而個病人又去到神志唔清醒嘅時候，咁會有啲咩問題出現咧？ 係啊，咁咧就會可能咧，對於譬如尤其是財產嘅分配啦，呢啲可以造成好多嘅爭議啦。咁一般嚟講咧，如果譬如話嗰、那個人神志唔清醒啦，咁佢啲財產可以點樣分配咧？其實就需要經過一個比較漫長嘅即係法律程序嘅。咁其中一樣嘢咧，我哋可以幫嗰位當事人咧向監護委員會咧申請一個監護令嘅。咁咧就係委託一位嘅叫做監護人啦，去到按嗰個病者嘅需要啊，去到分配佢嘅財產嘅資源啊，咁啊，但係呢個有一個嘅限制嘅，就係話咧，每個月咧，淨係可以動用上限15,000元咧，作為當事人啦，又或者佢家人嘅一啲嘅生活費用咯。 咁而其他就可能即係你講緊預設醫療指示，如果佢有幾名嘅子女，咁一個話夠，一個話唔夠，咁呢啲位就即係好大爭執啦，都係。 冇錯啦，咁所以基本上嗰、那個當然個監護令咧都可以包埋到呢一啲咁樣嘅，即係佢醫療上邊嗰個安排啊，去照顧上邊嘅安排都可以幫到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嗰個時間亦都會多。 咗啦，同埋都有可能有个争议嘅风险喺当中。 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当然唔系你好后生嘅时候你就需要做呢件事啦。但系我谂可能去到中年或者系老年嘅朋友仔，其实立一张嘅平安纸，我觉得都系一件即系令到自己安心或者令到自己屋企人系安心嘅一件嘅好重要嘅一件事咯。 系啊，冇错，因为我都最近亦都遇过一个嘅个案啦，就系屋企人咧都好想带爸爸过嚟咧做一个咁样嘅持久授权书啊咁样样咁咧，但系嚟到咧其实已经发觉咧嗰位爸爸咧基本上做唔到呢一个持久授权书啦，因为咧问落佢一啲好基本嘅资料，例如爸爸你今日嚟做乜嘢啊？知唔知道喺边度啊？咁爸爸都答唔到啦，基本上其实嗰个系做唔到吓，咁所以咧嗰个时刻已经错过咗啦。咁所以我就希望如果真系有咁嘅需要嘅时候咧，其实不妨啦，即系早啲。其實可以自己提出，因為咧，即係家人咧，始終有呢、這個即係忌諱喺度啊，覺得啊，好似唔係幾好意思，好似喺佢面前講呢啲啊，咁同埋或者佢病緊嘅時候講呢啲咧，其實真係比較困難嘅、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啊，始終都係亞洲人有啲咁樣嘅避忌喺度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精拎嘅時候，自己可以主動提出呢一啲咁樣嘅話咧，嘅人配合咧，咁就反而冇咁尷尬。 正正就好似如果你想將你嘅器官喺你即係離開咗之後捐贈嘅，你都應該要一早講聲啦，係咪？即係同樣道理。 同樣道理啦。 咁今日咧唔該曬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唔同嘅精神健康話題啦。 拜拜。 拜 拜。 誰人曾閉起天空，卻願天意作弄？誰人曾放了火種，卻高呼不必太衝動？終於今日已看清你面容，卻憑真的結果換來劇痛。心焦衝入冷冷暴雨，投入不息的晚風。茫茫月亮手空空，自失去作用，幸运互与你紧拥，却只可紧拥破的梦。让阵阵烈风翻飞，吹乱往日那思念；让阵阵暴雨扑下，冲掉往日那影踪。风雨中，仍然怀念你。

特首林郑月娥话：与内地通关系头等大事，中央有咩要求一定会尽量满足，但系冇办法代替中央回答几时可以实行。不过就话唔会一次过完全开放，商务同埋因出理由会优先。而创新科技局话：如果日后认为健康码要实名登记，会尽快落地。留意稍后嘅特写报道。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啦，系将原本由食环署管理嘅垃圾收集服务交俾环保署接手，咁将废物嘅收集同埋回收咧系结合处理噶。我哋咧访问过食环署工会、业主委员会同埋环保团体，睇下佢哋有咩意见噶。 中大学生会宣布解散，校内民主墙随即被围封，有学生批评封民主墙是进一步扼杀言论自由。有校董就表示，在社会政治化下，学生会做了很多行为，应该重回正轨。我们亦都问过学者的意见，一阵听听。